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24集，面具。庞玉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的确，这面具感觉好邪恶，虽然整体结构和样子一分不差，但是就是觉得邪恶。 这什么面具？ 这个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展大人，您先随我来。 小和尚似乎很着急，展昭只好跟着去。庞玉多了个心眼儿，将那张面具摘了下来。面具下边原本的人像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庞玉皱眉，一个书生怎么戴这么吓人的面具？赵普又去看其他的面具，自言自语： 农夫的面具是黑色的，士兵的面具是红色的，书生是白色，地痞是黄色，那个涂胭脂抹粉的像是姚姐，蓝色。 是随便戴的呢，还是有一定规律？ 这时展昭他们已经随着小和尚走远了，小梁子一手拽着要乱跑的天尊，一边回头对众人招手，众人都往外走。 这庙的感觉怎么这么吓人的呀？ 小四子也仰着脸看，觉得那些佛像的确好凶的，盯着他们看个没完，于是就搂紧赵普。赵普下意识加快脚步带小四子离开这里。身后庞玉拿了白色那张面具，又去拿绿色那张，因为这张绿色的面具跟那天阿东给他找到的那个鬼面具是一模一样的，那也就证明那个面具阿东可能就是在这里弄到的。庞玉正盯着那绿色的面具发呆，戴着绿色面具的是一个女人，看着特别正常的那种大家闺秀，还带点书卷气。 喂， 这时包岩拽了一下他，庞玉回过神，抬头。 赶紧走了。 包岩叫了庞玉一声，庞玉才发现原来众人都走光了，大殿里就剩下他俩。瞬间，一股阴森森的感觉就由地底往上冒，两人赶紧往外跑，冲出大殿，看到了院子里的赵普和小四子他们，两人才松了口气。 哎呀，这帮和尚有病啊，每天在这里烧香，不吓死才怪了。 庞玉擦了把汗，就见一旁包岩正瞧着哄小四子的赵普，小四子大概也吓着了，赵普正逗他呢。包岩抱着胳膊蹭了蹭庞玉： 哎，小螃蟹，你看。 啊，看什么？ 我原来以为只有展大哥很随和，白五爷和九王爷都是很严肃的人，没想到大英雄也有很温柔的一面啊。 嗯，书呆子就是书呆子。 展昭和白玉堂还有公孙跟着小和尚到了苦悲寺的后院，就见院子里坐了好几个和尚，有老又有小的，正念经呢。而在他们前方不远处坐着一个人，看打扮也是个和尚，只是这和尚戴着个鬼面具。白玉堂微微一皱眉，他戴着的正是和之前在大殿看到的同款式的一个白色的鬼面具。小和尚跑到一个年迈的老和尚身边，低声说了两句，那和尚站了起来，对展昭等人打击手，边摇头边念佛。 大师怎么称呼？ 贫僧法号悟心，是苦悲寺的住持。 悟心，你认识悟禅吗？ 悟禅是贫僧的师兄。 大和尚说着抬头看了几人一眼，神情有些疑惑，不过也没说什么。展昭指了指那戴面具的和尚： 那是怎么回事？ 静薛去将你师叔的面具摘下来。 悟心吩咐刚才那个小和尚， 许晴跑过去，将坐着的那个和尚的面具摘掉，这面具一拿掉，众人也都一震。就见面具下是扭曲的一张脸，灰白的脸色，无神的双眼，以及张大着的满是鲜血的嘴，是一个死去的和尚。连见惯了死人的展昭都忍不住皱眉， 死相真恐怖。 这是我寺中僧人玄宁。 方丈一句话，展昭等人面面相觑，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但似乎又是情理之中，果然又死一个。展昭现在想做的就是赶紧去找另外剩下的那几个，不知道影卫们手脚够不够快，不然这速度都得死没了。 他原名是不是叫万方安？ 贫僧并不知晓。 不知道？ 贫僧是刚刚来到这里做主持不到一年。 玄宁是什么时候死的？你们怎么不报官，反而坐在这里念经？ 悟心的样子似乎很为难，想了一会儿叹了一声， 玄宁死得太过蹊跷，而且这面具…… 众人盯着大和尚看了一会儿，展昭试探着问了一句， 大师以前也一直在开封吧？ 是的，展大人，想必听包相爷说过这面具的来历。 大师，为何你庙中会有鬼面具？ 非也非也。 展大人，这个面具不是我们庙里的，书生都是戴白色面具不假，可是以前的白色面具不是这个。 说着已经有小和尚拿了一套面具过来。白玉堂见这一套是七种颜色，白色那个和绿色那个跟庞玉手中的很不同，其他的都和大殿里看到的一样。 这么说是被人调包了？ 哎， 庞玉将自己刚才拿来的白色面具和绿色面具取出来，与小和尚拿来的原本庙里的面具对比，一比之下有些惊讶。 绿色和白色不一样的？ 这两个面具是今早才变成这样的，我们也很不解。 具体事情详细说说。 是这样的， 几个小和尚七嘴八舌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原来今天一大早众人上完了早课之后，都跟以往一样准备开门迎接香客，但是正跟往常一样打扫庭院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在禅堂准备香蜡的玄宁一声惨叫。几个小和尚冲到前殿一看，就见玄宁吓得瘫坐在地上，看着大殿中间的几个人像。众人看了一眼，才发现才子和家人的面具不知道被谁换过了，换了两个特别恐怖的，大概因为这样玄宁才会吓。当时几个小和尚的确有些疑惑，虽然是挺吓人的，但是玄宁也不至于吓到站都站不起来吧。众人本来想将那两个鬼面摘下来，这时候悟心大师正好进殿看到，阻止了众人。悟心大师让虚清将门关了，随后叫人去请来了悟禅，两人商量了一上午之后，悟禅大师走了。 可能正好跟你们错过了，我跟悟禅说了，这事情切不可声张，他悄悄去找包大人了，但这会儿啊还没回来。 展昭这才明白了刚才悟心大师为什么有些疑惑，他可能以为他们是包大人派来的，但是他们一开口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于是他有些不解。又想了想，展昭了然，包大人可能正在问窦氏关于王月明的事情。 但是自从玄宁回到禅房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很不对劲，他魂不守舍的，还将自己关了起来。 他没说理由？ 主持让我看着师叔，但是师叔发脾气，还古古怪怪的躲起来，将门也锁了。就在刚才，我们听到他又惨叫了一声。 这和尚还挺能叫。 他在禅房里叫你走开，不关我的事什么的，情绪很激动的样子， 我们拍门，他又不让我们进。后来我们没办法，去找来的主持，但是声音已经没有了，门窗都锁着。 对啊，我们拍了半天门，准备撞进去了，就听师叔突然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那语气现在想起来的确是怪怪的，刚才还惊慌失措的样子，一转眼就又冷静了。 你确定是玄宁的声音？ 许星点了点头，看其他几个小和尚，另外几个也点头。 玄宁师叔声音很哑，很好认。 之后我们就都散了，但是就在刚才， 阿弥陀佛，刚才贫僧和虚清经过这里，看到玄宁戴着面具坐着，叫了他一声也没反应。 虚清给众人看自己袖子上的血， 我过去推了推师叔，谁知道沾了一袖子血，撩开他的面具看了一眼，差点没吓死。 所以你们是在等悟禅找包大人一起来，所以没有报官，对吗？ 嗯，这白色的鬼面，展大人这个年纪的人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这个年纪的是记忆深刻，往事不堪回首。20年前的开封，鬼影重重，人人自危。众人是谈面具就变色，如今好不容易太平盛世，这事情必须谨慎处理，不然的话，开封必定人心惶惶。阿弥陀佛。 说着，一众和尚一起，阿弥陀佛。公孙初步检验了玄宁的尸体，走到展昭身边。 玄宁是被人杀死的。 众人看了看玄宁的尸体，都点头，看得出来人应该没法自己把自己弄成那样子。 具体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脸会变成这样？ 白玉堂看了一眼那满嘴血的扭曲尸体，觉得自己这几天又不用吃饭了。 是这样， 公孙顺手抓过小梁子，一手轻轻按着他的头，一手轻轻握着他的下巴，做了一个往旁边扭的动作。 嗯，就这样一扭，整根脖子都断了，然后下巴被扯掉了，口腔内部全部撕裂，所以那么多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